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接下来请欣赏一组山西民歌改编的轻音乐，曲目有闹元宵、绣荷包、焦城山、四十里平川聊不见人、大红公鸡窗台卧、石对花、大酸枣、苦伶仃、想亲亲想在心眼上、泪蛋蛋泡在沙蒿蒿里、送情郎。

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